好，6月1日点子生意101，咁就今日录音嘅地方好奇怪啦，咁就喺广州嘅，咁因为冇谂住突然冇咁上嚟嘅，突然间有啲重要事咁要上嚟，咁今日第27集啦，咁啊由今集开，尤其系上一集开始咧，26集开始咧，就已经系分咗 section， 但系嗰个 section 咧就未齐半个钟嘅，咁啊要麻烦阿 Alex 咧帮我剪，好辛苦 Alex 喺度，唔该晒 Alex 先，因为咧佢系由头听到尾，然之后中间帮我边段就斩出嚟嘅，咁佢仲要唔同我讲，咁啊其实咧佢要同我讲嘅话咧，咁其实我会第日限住自己咧30分钟啊到，咁我就会斩一斩，然之后咧就一个 break， 咁有乜好？处咧咁啊，多啲 kick ray， 咁啊，我明白嘅。同埋咧，就我有听星期二得到咧，阿 Johnny 咧就呼吁我，就将佢斩开，佢好辛苦。咁啊，有喜有悲啦。咁喜者咁啊，悲者咧咁啊，即系唔系悲嘅，即系两个点啦。咁啊，睇出嚟就话，第一就原来咧就短少少嘅，例如话20分钟至30分钟啦，系最多人听嘅。阿 Tony 话10多分钟最多人听添，咁但系就你知啦，我口水佬嚟噶嘛，一讲唔停嘅。咁啊，我绝大部分呢20几集咧，全部都系一剔过，对住个咪自己一次过讲晒嗰20几集，即系个有阵时你知啊，我呢系一个几钟啊，咁即系都其实都几。听阿 John 阿 Tony 讲过，自己一个人录音难，咁其实原来都呢样嘢都唔系咁易嘅，即系自己对住半场之后讲1个钟头，咁原来我都有呢个咁嘅能耐嘅嘛，连阿 Tony 都做唔到，咁啊真系哇，都即系都几都唔知佢真系咪探我嘅。咁另外就系话好紧要啦，我觉得我其实你就听我讲就讲过1个零钟，因为其实我之前喺脑里边咧已经酝酿咗好耐，我要讲乜讲乜，咁同埋咧我都会喺脑里边，我都会喺个电脑里边咧。寫低啲 point 嘅，咁我就唔係話嚟到呢度就咁樣講，我呢樣嘢我因為我冇記性啊，我就所以更加需要寫低我要寫嘅嘢。咁嗱其實言話翻呢個主題啦，咁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北京出差嘅經驗。咁就今次去北京咧，咁我自己嚟講咧都有好大嘅一個即係。有少少加分俾佢有啲嘢，咁啊未讲之前啦，讲下就系、是、行山嗰度，讲先行山。如果你举手话今个礼拜六行嘅话咧，咁我呢度呼吁一声先，就话如果落雨嘅话咧就取消噶啦。咁请留意 Facebook 即时公布，星期二得到。咁嗱，如果你未 like 星期二得到嘅话咧，咁我就劝你唔好行啦。咁到时你都见唔到人咧，就唔好怪我啦。我喺度讲多次，见唔到人唔好怪我。OK， 咁啊，另外就如果见到落雨，因为落雨咧好危险，因为我行嗰段路咧，虽然唔系啲咩山间嗰啲咁样，但系咧始终咧好斜嘅，同埋咧我平时行嗰时咧都见到好多啲青苔咁咧，如果斜路咧一线嘅话一跌咧，咁啊拜拜噶啦，咁啊虽然唔会系碌落山，但系咧。即系试住去蹬亲尾龙骨咧，可大可小。咁话即系行山啫，唔使死嘅。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即系量力而为啊。咁所以咧，一落雨嘅话咧，我就取消噶啦。咁啊，我以我南区为准嘅，即系出发地方为准嘅。咁我会喺个 Facebook 度公布，你会见到一个着红衫嘅人会走出嚟噶啦。啊，如果冇变头像嘅话就，咁、那个就我嚟噶啦。咁我就会同大家讲啊，今日。取消，咁但系其实好开心嘅。如果可以大家一起行山，咁仲有如果真系行得成山嘅话咧，咁到时咧大家就我会准备一啲工具俾你哋咧，就乜嘢咧？就系、是、到时大家试下咧喺现场咧执下垃圾。咁而家我每一次行山咧，我都会带定啲胶袋嘅，咁然之后响啲如果我有带嘅话，我带个好似烧烤嗰啲 cam 啦，咁啊 cam 啊，咁啊主要都系攞一啲。带走一啲咧分解唔到嘅垃圾，同埋响一啲唔系路边，即系喺一啲基本上即系清洁人员去唔到嘅地方。咁都有个即系有啲有唔开心就开心啦。咁做第一就系第一，我觉得可以即系为地球做啲嘢啦。咁第二咧就系嗱呢啲嘢真系本土，呢啲真系爱国啦。都唔係口講嗰啲，咁而我見到地上咧有陣時咧啲膠樽啊或者垃圾嗰啲咧，咁 即系我自己亲眼见过啦吓。咁、啊、我但我又唔可以以偏概全。咁我见到其实系啲粗国语口音嘅人。咁但系我唔可以咁讲啊，因为全部都系佢哋掉。即系只不过我见过系咁嘅啫。咁但系咧就即系嗱，我其实好想走上去问佢，喂，唔好咁掉啦。第一，你话你爱国，你爱唔爱国啊？佢一定话爱国噶。咁第二咧，爱国话冇理由咁掉垃圾噶。系咪先？你爱国，你包括你爱你自己嘅环境，一土一木。嗱，呢个司徒华讲嘅，即系我有啲嘢唔认同佢，但系呢方面我非常之认同，唔可以再唔可以以偏，即系因人废言啊！即系如果嗰个人系习近平讲嘅都好啦，咁佢如果讲啲系啱嘅话，咁都要支持噶。佢讲嗰句说话噶，佢话房啊，即系楼咧，系要嚟住噶，唔系要嚟炒噶。嗱，呢啲佢讲得啱，我要赞成。即系等于阿老董嗰时候85,000，喂，其实80,000边系够噶，应该80,000、85,000、85,000，吓、啊，令到香港冇人炒楼，咁咪而家唔使大家受咯。而家呢个楼宇水平系97年比97年仲要高，高好多添。咁你话啦，究竟咁嘅香港啊健唔健康？我就问你啦，你如果你有一层楼嘅话，你仲会有两层楼，你仲会唔会俾心机做一啲工作或者发明啊？是唔会噶，我都唔会，俾我都可能你俾三层我啦，可能我都唔会啊。即系我睇下每个人嘅次数层数啦。嗱，你俾真系唔系讲笑，你俾三层二得到，我真系我唔有六，我咁讲一层二得到应该两三千万到，我有一亿嘅我唔做噶咯，我日日叹噶咯。咁你谂下，咁可能世界又少咗少发明。咁你话啦，即系其实即系唔好因人废言。咁所以讲翻嗰度啦，恒山嗰度，记住大家留意 Facebook， 记住留意 Facebook。我讲多几次，留意 Facebook 当日 ，OK， 当日呢、這个我记冇记错，唔知三点定四点啊，又唔记得咗啦。睇翻我哋个公布啦，我哋喺 Facebook 同呢个 YouTube 都有写噶啦。咁今集咧咁就想讲翻北京先啦。咁啊，又真系又兜咗一大圈啦。所以点解我可以讲一个钟头咧？因为讲下讲下，又兜咗去啲好远嘅地方。咁啊嗱，咁我。咁今次我试下啦，就成个北京之旅咧，咁我就由头到尾，咁啊用我时序嚟讲啦。咁啊，首先我讲讲，我坐今次咧就直航嘅，就坐南方航空。咁咧，伙食啊，咁嗰啲嘢咧就都叫真系都唔错，真系进步咗，即系比以前好咗噶啦。OK， 咁而坐我隔篱嗰个宅男咧，咁亦都俾我感觉咧啊。啲人嘅真係水平咧、質素咧，係真係提升咗，亦都可能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叫北京，北京咧，我上咗集都講過啦。點解啲人要住北上廣深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見過世面。嗱，見到啲嘢唔會哇哇哇哇林寶堅尼啊、特斯拉啊、即係 Tesla， 會唔會啊？唔會嘅，係 as usual 啊，即係等於我啲細路咁樣。即係衰啲講，你即係有時車佢哋跑馬地食早餐，佢以前跑馬地翻學噶嘛，跑馬地見佢哋見唔少啦，郭富城都見唔少啦，係咪先？當你日日見住郭富城嗰陣時，你會唔會覺得郭富城係咩啊 ？Is something no？ 咁唔係啦，郭富城 is somebody，OK？、Okay? Is not something，is somebody is as usual， 日日都見到。咁所以咧，今次咧喺我隔篱嗰个男仔咧，咁啊，即系我见得出佢哋嗰个精神文明咧。嗱，呢样嘢好抽象，系要你自己睇经验得多咧，你会感觉到嘅。你觉得嗰个人系咪一个我哋叫做 civilization 吓、啊、文明？嗱，一阵间会讲文明呢样嘢啊，嗰个定义，即系从我同一个的士讲完倾完偈之后，佢俾个咁嘅我反思。我好中意喺一个点里面之后爆爆爆爆爆，差到好远嘅，咁大家小心我讲嘢啊！咁啊，讲翻北京，咁啊小心，仲有咩咧？咁我落机嗰阵时咧，咁我本书咁啊，而家尽量习惯下唔好打机，唔好即系我冇打机嘅都，但系都唔好尽量冇玩手机。咁亦都以前我就惯咗嘅，我都系网台精嚟嘅，咁啊好中意录起，而家都有嘅，录起然之后响飞机听，尤其是长途机咧，我又唔即系听歌咁啊。其实我有阵时候我系揸车听嘅啫，我唔会咁听。咁啊，尽量唔听，咁啊试下尽量睇书。咁而本书我就摄咗喺个摄位，即系前面个座位个靠背位嗰度咧，有个位咁打坐飞机知噶啦，摄咗个位。咁我走嗰阵时咧，我唔惊拎，咁我向前行。 行咗几步。咁但系你应该知道嘅咧，嗱，咁啊，如果你行咗前嘅话咧，咁其实咧你要行翻后咧好难嘅，因为个个咧都想出去 ，OK， 咁啊。搞到我咧就要等一轮先行到翻去，咁咁啱咁啊有一段空位咧就冇人行，咁我就即刻摄落去啦，咁啊攞翻，谂住攞，咁我见到个男人好奇怪，系乘客嚟嘅，佢一路向前行，嗱我见佢一路攞住个旅行袋，佢唔系一个嗰啲叫飞机太保啊，咁啊我大家尤其是大陆啦吓，大陆航空啦，你会发觉有一个人，一个男人一定系男人嚟嘅，佢坐喺度，佢系唔系乘客嚟嘅，咁但系咧。即系作为一个旅客，个面容系唔同啲，即系佢个样咧。第一，佢又唔会同你笑，唔会好似空姐咁样，唔会空中笑嚟同你笑。第二咧，佢就会口木面之余咧，仲要系冇行李冇剩嘅。OK， 你会见到佢同机组人员打招呼，咁佢呢个咧就维持治安嘅一个类似 cop， 即系一个警察嘅。咁啊，即系因为始终飞机咧，对于国嚟讲好敏感。即係可以，你突然間有個貪官想外逃嘅話，咁好簡單嘅，簡程長少少路程嘅，啊，咁因為飛機有士兵有噶嘛，咁佢可以走上去個司機機師位嗰度，然之後騎劫咗佢，或者點，或者笠住個空姐咁樣，然之後要求下去邊度都得噶，咁啊，所以佢一定會有啲咁嘅。咁你外國有冇咧？咁我係外國，咁咪飛咯，飛咪去咯，飛咯，冇所謂嘅咪先，即係同北韓一樣。咁你发觉咁嘅人，咁嗰个男人咧，响讲翻，即系个睇，即系佢点咧？嗰个男人咧就冇攞入，攞埋喺个旅行李，即系个攞埋行李个旅客嚟嘅。咁佢喺度睇每一个座位都 check， 咁啊 check 唔 check？ 做咩咧？执睇下有冇人留嘅嘢。而咁啱咧，我去翻我位嗰阵时咧，佢就咁啱 check 到我位，就正想攞我本书。跟住咧，我就话啊，唔该唔该晒。其实我梗系知佢想攞啦。咁我跟住我一手拿翻，跟住佢，哎呀，你漏咗啊！我心谂，屌你啦，你条粉肠想偷嘢咋？咁所以大家小心，小心，真系要小心。即系临走之前咧，自己睇睇，我叫呢叫飞机老鼠，一定有嘅。同埋咧，即系都好后悔嘅，真系，即系千祈唔好咧，你大家唔好买啲某只 R 字头嗰啲夹，因为据闻咧就即系唔系据闻啦，已经出现过好多次噶啦。咁响飞机度咧，系机场度咧，如果寄仓嘅话咧，就小心啲啦。一出嚟嘅话就睇住，咁啊好多人咧就专偷嘅。咁啊，其实俾大家提议啊，咁我最近都见到一啲嚟话无印良品嗰啲咁啦，唔拍同卖广告，佢啲夹系几靓几襟嘅，咁啊可以，因为我哋之前都有一个咁啊，都用咗好耐，系自从有一次唔记得攞漏咗机场度，俾人翻都搵唔翻啦，咁啊冇咗啦，咁啊成日系咪好大嘅好大懵咧，成日都唔见嘢 ，anyway 只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就话北京首都机场咧个海关咧个设备咧真系咧哇非常之旧，咁同埋嗰啲标志即系去嗰个方向啊，即系教你点行嗰啲咧，其实几混乱嘅。咁好多时咧，即系呢个我估计，因为真系日久失修。但系我睇佢个机场个外表啦，都系一啲而家呢啲咁嘅，好似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赤立角嗰啲咁嘅款嘅。咁我唔好明咯，其实你里面嘅一啲 direction， 即系指嘅方向啊，又或者即系提示你啊啲咁样咧，可唔可以做清楚啲咧？吓，咁呢个我觉得就系同佢哋 I don't care， I don't fucking care， 即系管理层有冇从客户嘅角度去谂嘢啦？嗱，呢个同我哋做生意系一鬼样嘅啫，不管你间公司有几耐，或者你嘅产品有几耐都好，你可以 upgrade 噶嘛。咁呢啲嘢全部都可以来即系去更新嘅，咁所以咧我有呢个又觉得系同文明有关嘅，即系成日都话大陆系咪取代香港啊？叭叭叭叭咩个城市取代香港？其实我唔系想话要优越咩香港，即系优越感，绝对唔系，而系一啲好客观嘅事实。OK。咁從呢啲細節，當然係你睇唔睇呢啲細節啦。咁我希望講曬呢個北京，我先講嗰個細，即係嗰個文明嗰個程度。咁因為我怕唔夠時間。咁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那個嗱呢、這個硬件啦。咁另外軟件方面咧，真係咧啲官員啊或者嗰啲現場嗰啲人咧，啲服務態度咧就俾我真係麻麻地啦。咁啊～ 有赞有弹啦，咁啊，头先赞咗飞机上啲人，普通人啦，咁而呢啲官员啊，或者呢啲咁嘅设施唔好咧，咁我觉得系政府有关嘅，呢、這个同政府 I don't care or I don't fucking care 有关嘅，而啲官员啊嗰啲咁咧，咁就态度一般嘅啫，咁啊，尤其是问佢咧啲嘢咧，佢都唔知嘅，我唔记得咗问过一个人咧，佢话啊，某啲嘢嘅，咁佢都话，呢、這个好似得，好似唔得，即系。模棱两可嘅，而嗰啲嘢系应该佢识得答嘅。我唔记得有冇同大家讲过，我试过有一次喺上海一个好都几冇人去嘅商场，我问现场个 security， 我话security， 我问佢喂，请问呢附近有咩地方食早餐？嗱，我唔系已经唔系问一啲例如话啊，你边度买到 Armani 啊？你咁你第一强人所难啫，系咪先？咁但系我而家讲紧嘅系问食早餐，咁有可能点解啊？有可能个保安员自己都要食嘢噶，系嘛？人好得意噶，你去到地方，你第一件事睇下边度地方食，跟住会谂下边度地方乜，边度地方物，系咪先？揸车去睇下边度地方入油，咁而食。你自己喺嗰度做都唔知道，咁我咪睇得出你放咗几多少心机喺呢份工或者喺你嘅事业度咧？嗱，呢个亦都有同做生意或者打工有关噶嘛？你放几多少精力落去，系咪先？咁我亦都试过有啲人想话嬲我做生意好点都好，跟住我问佢啲嘢，佢十问九唔知嘅，咁其实我又点同你夹咧？即系你连自己。即系嗱，我唔好讲头先嗰个官员或者嗰个 security， 佢 security 佢嗰个被唔被动，佢系被动啦，因为我问佢啊嘛。但系我做生意嗰啲，佢唔系嘅，系佢自己行业嚟嘅。问佢啲嘢十问九唔知，我唔系遇过一个噶咯。跟住我望一份 catalog， 跟住我都可以当佢如数家珍，我都可以帮佢做埋 sales 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咧系同你自己嘅态度有关，咁所以咧啊，即系又系讲到尾都系态度问题。咁另外我发现有一个好得意嘅，如果大家咧网友咧系用开 Line 呢个通讯工具咧，而唔系用 WhatsApp、微信嘅话咧，系用 Line 即系成为你唯一嘅通讯工具咧，咁我觉得唔会嘅。但系咧，如果你有啲 group 或者有啲人系指定喺 Line 嗰度咧，咁你翻嚟大陆咧，咁你冇乜运行啦。咁因为咧，我发觉咧 Line 咧，就算你系有我哋而家用紧一卡两号可以翻到场嘅。咁你都唔會得到好嘅結果㗎啦，因為呢 Line 喺上高呢收信息呢都間唔中可以因為我冇留意佢收信息快唔快啦，但發信息呢就算你用緊到呢一卡兩號呢，我都要發好耐好耐先出到去嘅。咁呢个绝对唔关咩手机咩网络事㗎啦，咁网络都係用返中移动中联通嘅啫，咁一卡两号得佢哋即係叫做真係我验证到可以上大陆返到场嘅就係呢个啦。咁而 Line 我唔好明啦，可能因为韩国咁唔关事嘅，其实係之前即係萨德之前呢就已经係打压緊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想大陆做生意嘅话，你用 Line， 你因为呢韩国同日本人就最多用 Line 嘅，而美国都有部分人用 Line 嘅。咁你如果用呢个通讯工具，你去到嗰度呢会有少少失去联络嘅。咁所以呢你最好就同自己有啲后备嘅通讯软件啦。咁你话我唔鍾意用微信，我唔鍾意俾佢睇住嘅咁样。咁你咪用 Skype 囉。因为其实微软对于大陆嚟讲呢都叫做中性嘅。就唔会咁抗拒嗰、那个点讲嗰个对佢嗰、那个佢比佢冇 Google 咁曳咯吓。今日其实想讲 Google 嘅，但系咧唔够时间做唔到，同埋咧今日应该都爆晒钟噶啦要讲嘅嘢。OK， 咁另外咧就嗱，头先我讲咗啦，即系更加肯定要即系讲完 Line 啦，咁我讲咗呢点，咪更加要北上广深佢。我想讲下人嘅精神面貌，仲有一样嘢。今次咧，咁我就好得意嘅，有个白痴，我成日都用一啲好低能嘅一啲指标咧，去即系 去睇一樣事物嘅。咁今次咧，咁我竟然咧喺北京地鐵或者喺機場都好啦，感受到好多呢種氣味，就係、是、香水。係咁啊，點講咧？我就因為出咗地鐵好或者都好啦，咁我今次我特別就因為天氣幾好啊，竟然啊冇乜霧霾，竟然冇乜，但係都有少少蒙蒙少少蒙，同我哋平時我見到嚴重嗰只霧霾咧，就真係差天共地。咁啊有少少藍天，但係當然冇美國嗰只藍啦，美國嗰只藍係淨你我影張相翻嚟，啲人話你離曬譜，你係咪執過？冇執過嘅。OK， 咁因為佢哋未嘗過呢啲啊嘛，咁啊今次咧就感覺自己有少少咧勁。嗰日咧，我因為有一日咧就有一個地鐵站出，嗰個就係中關村，即係中國嘅矽谷嘅地方嗰度出去，咁去嗰度開會，咁啊我就突然間感覺咧自己好似有啲似歐洲，因為咧個站嗰度咧就門口度有間 Starbucks 啦。咁嗱，其實我對於外國有個印象咧就係、是香水味同埋咖啡味。OK， 咁同埋咧，仲有天氣咧比較乾乾燥燥，同埋有少涼。咁、那個好彩廿零度，咁我就聞到啲香水味。啊，我覺得如果一個地方城市咧注重自己嘅體味咧，咁我又覺得佢，咦，又開始精神文明上又開始又行前一步咯。咁嗱，你話我白痴好低能，我用呢啲叫做 index， 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因為佢 I care 啦，已經 I'm not fuck， 即係唔係 I'm not fucking care， OK I care about it， 咁即係話悦己者容又好點都好，咦？咁、那個男士開始會諗下，我要剃鼻毛咯，我要剪鼻毛咯，啲鼻毛唔可以擦出嚟咯，我要 gel 下頭咯，係咪啊？咁變咗咧就令到大家嘅水準一路都提高啦。好啦，另外一樣嘢要講咧，就係話，因為咧，我今次落車度咧，正正係其中一個即係地鐵站咧，就係正正係嗰、那個嗱，嗰度有咩咧？有百度，有聯想，有 mobile， 即係嗰個的單車租任嗰、那個。咁 mobile 而家同OFO 咧就爭到你死我活。咁 OFO 啊，即係平啦，咁啊。而 mobile 咧就比較相對係貴少少嘅按金，咁但係咧，咁我就喺嗰度咧就見到咧就其實非常之成功嘅用得，咁咧而嗰個用嘅密集程度係非常高。我去個客嗰度咧，第一轉就佢嚟接我，收尾佢再車翻我去地鐵站，而我啊唔係啊唔係車到地鐵站，佢叫架滴滴車我去。跟住我再走嗰阵，再我其实我去嗰个地站咧，我再去另一个地站咧，就去见另一个人。我见完嗰个人之后咧，我就再翻去嗰度，再去翻嗰间公司嘅。咁我就唔叫佢嚟车我啦，我就试下自己租车。咁啊租单车，咁我咧就你知啦，少用咁啊，费事租 mobile 啦，因为要俾2299嘛，咁啊于是俾一个唔知99定199，好平嘅 deposit 咧，因为反正冇分别嘅，就系嗰只 OFO 啦，黄色嗰只。咁而家主力喺呢两架啫，咁啊其余嗰啲其实我觉得都会好快淘汰啊，正如我上集讲。咁我就神奇地咧，咁啊登记唔到啦吓，咁啊亦系啲 UI 问题啦，咁啊因为我唔系大陆人，咁冇大陆身份证，我入嚟入去都入唔到。咁嗱呢个亦都睇得出佢哋个，就算嗱 OFO 唔系一间小公司嚟噶，佢而家同滴滴快车咧，即系唔系快的，滴滴打的咧，唔系打的嗰、那个即系啊，总之私家车嗰只啦吓，我唔记得啲名唔重要。咁佢同嗰间已经合作咗噶啦。唔细嘅，但系佢啲 UI 咧又系嗰啲咁啦。我唔系大陆人，佢净系咁话我嗰个唔啱规格。其实如果一个好嘅 UI， 即系使用者界面啊 ，user interface 咧，你系应该同个客讲，你系咪唔系本地人啊？你系咪用 passport 或者佢咧叫咩军人证啊啲咁样？你系咪用其他啲啊？个字大只啲啊！收尾我见到咧下低咧有个好似丢米咁细嘅字。即系喺粒米度雕字嘅，你唔知道有冇听过啲艺术咧？喺粒米里面雕字咧，雕到好细噶嘛，咁佢就系咁细啦。然之后吓零 point 样嘅 mon 嘅下低，哇！搞几耐，我放弃啦。咁我翻，今日我翻酒店慢慢睇， 即係你張街嗰時好環境好嘈吵，唔想慢慢研究，咁算啦，唔租諗住。誒，收尾有個類似嗱，因為咧類似，即係佢一個類似嗰個叫管單車嘅人，而呢啲出租單車都係佢哋管嘅，即係某個牌子佢管咗，佢個管 OFO 嘅。咁咧點解要咁嘅管咧？因為咧原來咧啲車咧，因為個使用率太高啦，咁啊掉出去之後咧，就是、揸咗出去喺車站度攞車係最多人啊嘛，係咪先？咁、那個車度咧，然之後去咗某啲地方之後咧，其實有啲三輪車咧，電嘅三輪車咧，大好大架後面有斗嗰啲咧，就會收翻呢啲車單車，然之後擺翻去火車地鐵站，咁啊好合理呢、這個。咁嗱呢個咧，我諗相信同香港做呢啲咁租任嘅公司咧，就真係流曬口水啦。佢會見到哇咁好租嘅原來咁。香港嗰啲我因为第一唔喺我区啦，咁第二我都见亲都好多车冇住。Anyway， 即系喺街，唔系行紧，系即系摆喺度嗰啲咁样。咁唔知系咪同个方便程度有关啦？咁 anyway 呢个我更新翻先，因为我未见过人玩踩过，我少去过区吓。咁啊，我神奇在咩咧？咁本来想租，咁租唔到啦，咁啊想走噶啦。跟住咧，嗰个负责睇车嗰人咧就话：，呢架啦，呢架啦。咁又黄色单车个特点咧，就佢冇嗰个冇嗰个电子锁嘅，佢纯粹俾个密码锁你。咁你当你 scan 完个 QR code 之后咧，佢会俾一个 number 你嘅，而呢个 number 咧就开呢架单车嘅锁嘅。OK， 咁即系话其实咧。呢个系另外一种生意模式，同个 mobile 唔同啦。mobile 我上集都讲过啦，佢用电子锁，当你开咗就 plop 咁打开。咁而有个唔好处啊，就我有朋友话架车俾人骑劫咗啊，锁得唔好，跟住咧一路用紧，当系用紧佢嘅车。咁而但系有讲咁嘅 GPS， 有咁嘅电子设备，有个好处咧就系、是、都可以话即係變咗個互動性強咧，可以搞啲優惠嘅，因為即係 mobile 咧有啲咧有時咧租啊五毫子一個鐘定要半個鐘嘛，但係佢有時會俾啲5蚊、10蚊嘅紅包你去用架車就俾5蚊、10蚊你噶咯，有賺嘅喎。咁啲推廣活動啊，等流動性強啲，咁同埋對於個策略上嚟講咧 ，mobile 即係橙色嗰只咧會好多，而黃色呢只咧咁。佢话你用啦，呢架车开咗锁噶啦，佢同我讲，佢话唔使咧攞去用啦。咁其实好求其嘅，你啲管理，即系同佢哋其实嗰啲亦都咁讲翻啦，同大陆人其实做嘢真系有阵时系几求其有关。咁今次佢都我开会都话啊，就系中意你哋香港人做嘢系比较细密啲。嗱呢度如果有听。我呢個節目嘅大陸嘅朋友聽眾都好啦，嗱咁講絕對冇貶義嘅，即係只不過講個事實出嚟。咁大陸你可以話喂，大陸啲人好仔細，好咩嘅？咁係，但係唔係普遍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大部分咯。咁當然啦，香港都有很多我識嘅好唔小心做嘢嘅，但係即係。總括而言啦，我哋以即係整個嚟做一個概括，你話啊，美國人係好傻咁樣，其實美國人點會傻啊？最叻嗰班你諗下，你而家用緊部手機，全部都係佢㗎嚇咩？我用小米㗎，咁你唔好用 Android 啊，係咪先？個系統操作系統人哋嘅核心係人哋㗎，你抌咗佢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做人唔可以咁樣啊，成日都上身呢啲嘢。咁啊嗱，呢個單車嗰個經驗，我覺得幾得意。咁我踩去我嗰個客嗰度咧。大约10分钟到，我觉得非常之好嘅一个载体嚟嘅交通工具。咁但系香港政府咧对呢啲咁嘅 share economies 咧就真系唔支持，不特止仲打添，因为正扑街政府，我啱先讲啊，我下一节先讲，咁我快快脆脆讲埋呢一节，唔好阻大家时间。唔想咁多。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啦，咁我坐地铁咧，咁啊。离远咧就因为嗰个地铁嗰列车就冇乜人，唔知系咪嗰条线冇乜人啦。咁啊后边咧就有个后生，听到一个后生仔有啲吉他声，咁嚟到我度，咁啊我听完佢讲话啊，俾5蚊你。佢话虽然我同佢讲话，虽然佢唱完啦 break， 咁我虽然我唔知道你唱乜，但系咧呢首歌我唔知道你唱乜，但我觉得你唱得好好听，咁同埋我觉得你啲吉他都几好，咁啊摆落去，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呢啲嘢，咁啊。 阿哥仔咧就话你边度嚟噶？听你口音，你似唔似呢度人？我系啊，我香港嚟嘅。咁佢我话你识唔识唱香港歌？佢话梗系识啦，好多例如 Beyond 都啦，我实识啦。我话 Beyond， 我跟住我提一提 Beyond， 佢话 Beyond 我梗系识啦。我哋即系肯定嘅就 Beyond 影响噶啦。我哋玩音乐，咁跟住我话可唔可以唱首 Beyond 嘅歌啊？哇！跟住佢唱一首《光辉岁月》出嚟。当唱到即系 chorus， 即系今天自由残留的躯壳嗰度咧，竟然我见到成架车厢，我相信有五个人口喐喐，其中有两个咧系一齐唱嘅，一齐唱咗出嚟有声噶。哇！呢样呢刻真系好感动，即系喺一个即系离我哋两千公里嘅地方，一个粗以即系大北京即系帝都。为一个核心，即系一个咁自负嘅地方，可以听到一啲佢哋所讲嘅外来文化成为一个主流，同埋受人尊重。所以嗰句精神文明，即系呢啲系咁啊音乐，咁同埋一啲叫文化上嘅成全咧，我觉得即系我个睇唔到香港而家会有呢啲出现。咁其实点解以前有 Beyond 吓、以前有达明而家冇咧？我自己有少少唏嘘，就觉得因为而家唔够癫，唔够反叛。OK， 太多打造，太多一男子，太多方方面面。即系大家都要八股，大家都要政治正确 ，OK， 所以就冇创作，冇创作就唔会有呢啲咁嘅出嚟 ，OK， 本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的士牌价嘅，咁我就想向下一节度讲，咁我就到呢度系咁先啦，咁啊一阵下一节再继续我哋嘅唔系星期二得到，争啲讲星期二得到，下一节嘅点子生意101。